酷玩，乐享生活。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我可以泡咖啡不用勺子，你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 懒鬼越来越多，有因为懒得洗勺子而直接用铅笔搅拌咖啡的奇葩，甚至还有连铅笔都懒得用的奇葩。可是不搅拌的话，奶油和糖要怎么融合呢？ Don't worry， 对这一群懒家伙，咱三 C 潮流生活馆还是很有爱的，搜罗了一款三 C 单品，那就是自动咖啡搅拌杯。它的外观和普通的杯子并没啥太大的区别，有着350毫升的容量，外边是不锈钢材质，里边是食品级塑料。亮点就是杯底被加入了一个用于搅拌的超级静音电机，转速高达每分钟3000转。当你按下黄色的搅拌按钮之后，听不到任何噪音，就已经瞬间搅拌好了一杯极品香浓咖啡。另外它还有一个密封的双层隔热盖子，既可以保持咖啡的温度，翻个个儿还能当做小零食的餐盘。杯盖还带有散热小孔和吸管孔呢。 OK， 希望今天推荐懒人们全都没听到，否则他们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懒呢？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，10来岁到城市，可怕那太阳晒，努力在70年代发现啊，城市的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，自然会开。转眼间那么快，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，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，经过了90年代，哎，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钱在那口袋。哎呀，望着胸口拍一拍呀，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心太坏。想也不明白，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，结果我没有女孩。哎呀，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，只是晚上寂寞难耐。哎呀，望着胸口拍一拍呀，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心太坏。

线，流连花丛间，你如此多恋，细细不沉眠，何时才疲倦，不飞舞收敛，我不能了解，总是暗伤悲，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，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，我只能远远痴痴望着你，盼能忘了你能歇一歇，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，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，我只能日日夜夜等着你，想了念了你能体会， 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知识，贴心的保养推荐，让爱车一路畅快驰骋。 俗话说，常在路上跑，哪能不投保？但即使有了保险，有时出了小剐小蹭，关于车因为进货渠道等原因，给出的零件价格较高，最终出现维修厂给出的维修费高于定损员核定的损失金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保险公司的服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，并不是一个数字定终身。

1999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

心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国的一名叫弗莱明的贫苦农民正在田里干活，忽然附近沼泽地里传来呼救声，农夫赶忙放下手中的农具奔向沼泽地，只见一个小孩正在泥潭中挣扎，淤泥已经没到他的腰部，农夫奋不顾身地救起了小孩。第二天，一辆豪华小汽车停在了这个农夫劳作的田边，一位风度优雅的英国贵族下车后自我介绍，说是被救小孩的父亲，他是亲自前来致谢的。农夫说这件事不足挂齿。贵族说，我想用一笔酬金来报答你，你救了我孩子的命。农夫回答说，我不要报答，我不能因为做了一点事情就接受酬金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这时候农夫的儿子刚好走出家门。这是你的儿子吗？贵族问道。他是我的儿子，农夫回答说。贵族说，我给你提一个建议，让我把你儿子带走，我要给他提供最好的教育，如果他像他的父亲，他一定能成为令你骄傲的男子汉。农夫同意了。时光飞快地流逝，农夫的儿子从医学院毕业后成为享誉世界的医生。数年以后，贵族的儿子因肺炎病倒了，经过注射青霉素，他的身体得到了痊愈。那个英国贵族名叫伦道夫·丘吉尔，他的儿子便是在二战期间担任英国首相，领导英国人民战胜了纳粹德国的温斯顿·丘吉尔。农夫的儿子就是青霉素的发明者亚历山大·弗莱明。简单生活格言，一件不足挂齿的事情改变了世界历史。生活中随时伸出援助之手，得到的是一份意想不到的收获。 相信我不会哭，我不会难过，错谁的错谁能说得清楚，还不如算我的错。做有什么不敢做，怕什么，相信我不在乎，就算你走了落，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比作，我也不会难过。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大不了唱首歌，虽然是悲伤的歌，声音有点颤抖，也比你好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，我才不会难过。你别太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谁说我不能喝，我喝得比谁都多，走路有点颠簸，也比你强得多，我还是